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能见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于驾驶视线影响不大，比较适合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那么在本周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会为大家邀请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通过不一样的角度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即将上线，校外机构可以全国联网查询。全市35所高校1690名大学生获慈善助学款。香港大学2019年预计内地招生300名，将新推6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由教育部建设完成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即将上线，各地校外培训机构有望通过该平台实现全国联网查询和监管。目前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余万所，存在问题的机构27.3万所，已完成整改16.3万所。市慈善协会、市委教工委、市教委22号联合举办爱心成就未来圆梦行动大学生助学款发放仪式。全市35所高校的1690名贫困大学生每人一次性获得3000元的慈善助学款。活动善款来自2018年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捐赠以及部分爱心企业的定向捐款。据了解，爱心成就未来慈善助学项目是市慈善协会开展的品牌救助项目之一，旨在对北京市就读的贫困大学生给予金额不等的慈善救助，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记者日前从香港大学了解到，2019年该校预计在内地招收300名本科生，网上申请已经启动。港大新推6门课程，包括5门创新性跨领域文理学士课程，以及教育学士、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课程，以及与美国顶尖学府合办的联合双学位课程。据了解，港大将继续通过多元卓越入学计划，为综合素质良好且具有不同才能的优秀学子提供入学机会。在多元卓越入学计划下，学生不仅可以申请香港大学10大学院共计41项本科学位课程，也可以申请香港大学、剑桥大学本科生计划以及理学院本科生科研培育计划。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2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呢，继续邀请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邓红老师你好。 小张你好。 今天我们已经是品读《编程》的第5期的节目了。我们在5期的节目当中，邓红老师在提说这就是一部田园牧歌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啊。 是的。 我们说了这个编程这部作品，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它就如同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的这种美好。 是的是的。 但是呢，所有的美好故事实际上都是需要留给大家这种深深的思考的。 对。 那么这一部作品从它的深意来讲，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理解呢？ 还记得我们在第一期里哈，我们提到过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评价吧。他说，编程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哈。很显然，那这样的作品一定是有深意在的哈。对于小说中的爱与美呀，咱们之前的好几期品读分析是不是已经很充分了吧？那么问题就来了，爱与美是编程这部小说唯一的旋律吗？那么看来我们得想一想了。那这个编程里最好的东西是人性是吧，是人情，最美丽的人物形象呢应该是翠翠吧哈。他们是办了什么一同来到我们面前的呢？又是如何叫人愁叫人伤心的呢？那我想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想哭泣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人的哀愁最直接的表达了吧， 对， 表现了吧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围绕他，今天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小说，梳理什么呢？我们来梳理主人公的哭好不好。那么这个小说啊，实际上它一共有4个地方写到了翠翠的哭，我们一起来看。在第13章哈，说老船夫回到家中时，见翠翠坐在灶边矮条凳上，用手蒙着眼睛，走过去才晓得翠翠已哭了许久。那么这里的哭呢，反映的是这个翠翠啊，她内心特别特别渴望新的人和事出现在她的生活，因为她渐渐在长大，她感受到了寻常日子的难忍。那么到了第16章呢，说翠翠坐在那屋角与稻草上，心中急乱，等等还不见祖父回来，就哭起来了。那么这16章的这个地方的哭啊，是在祖父告诉他大佬死了啊，以及这个顺顺父子的那种埋怨和那种有点恼火这种情绪之后呢，这个翠翠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生活的变故啊，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于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哭起来了。那么到了第20章，说翠翠哭了一整天，同时也忙了一整天。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祖父去世了啊，非常意外。所以这里的翠翠的哭啊，他写出了这个最终祖父含着忧啊，含着愁离世。那么翠翠呢，他经历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件，他遭遇到了他生命当中的大悲苦的这么一种痛苦。那么到了最后一章啊，文中那么说， 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了后，哭了一个夜晚。还记得咱们上一期说的哈， 对， 这是小说最后一章，这个翠翠她听了杨马斌给她讲了来龙去脉之后，她在痛苦之后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了，再也不是那个啊特别特别啊这个单纯的哈，哎，非常非常娇弱的翠翠了。哎呀，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忍心再读下去了哈？原来这个美丽啊真的是伴着苦和痛来的哈。那么汪曾祺先生他说边城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那么小张，你此时此刻有没有一种坐在这个剧场里边看悲剧的哈那种感觉？ 是一般的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主题，在所有的美好的背后，其实都是会有悲伤 伤痛， 或者说会有遗憾，会有让人有一些心与不甘的一些个东西在里边， 是的，是的，就是很丰富这种情感哈。那么不过我的疑问就随之而来了哈，那生活在桃花源一般的茶洞，我们前面说到满目皆是淳朴与良善，对吧？那最纯真最美丽的翠翠为什么没有得到幸福？或者说这完全是作者安排的嘛，对吧？是他设计的吧。那么我们就会问作者，你为什么不给翠翠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呢？作者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他把原因呢、归结于不凑巧。那你觉得这个理由你认可吗？ 不凑巧 啊，他说生活当中有太多不凑巧了。 我觉得这事是有可能的，我觉得 有可能的。 如果你要是宿命论的话，这个就是命。 就是命哈，也就是说你觉得理由是成立的是吧？对，我也觉得。那你看呀，这个二老和翠翠明明彼此喜欢，对不对？但是总是不能够直接表达，对吧？所以由此看来，这个沈从文既从这个边城古朴的民风里找到了他所期盼的优美的人性吧，但是他同时又对边城人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是不是感到忧患和痛惜啊？所以你会发现小说到这儿它的旋律是变得复杂了， 对， 不是那么的单纯的美哈爱了哈，不仅仅是对美与爱的颂扬了，祥和安宁的笛声木笛声是吧渐渐就远去了，那么忧郁的悲伤的牧歌就已经奏响了哈。那么沈从文呢对那些个不能真正体味他作品的城里人说呀，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那么作者他又是怎么来认识这种不凑巧所带来的悲痛的呢？这个沈从文他在自己的一篇散文叫做《水云》里边他说呀，他说我们生命当中到处都是偶然，说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他觉得情感呢比这个理性更强大。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啊可以说是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然不迷信命运，可是新的偶然和情感呢它可会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会决定你后天的命运。 那么经过邓红老师这么样一讲，我想起就是现在的一个特别时髦的一句话，就是叫做性格决定命运。 是的，是的， 我觉得正是这个茶洞人当中他们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是左右着他们的这种命运。 是的，是的，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 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那么我们研究或者说是研读了这一部作品之后，所理解到它在故事情节人物背后的这样的一些个深刻内涵之后，我们还要再去看一看这部作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拿到当今社会当中它的这种现实的社会意义究竟是在哪儿。 好的，那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哈。之前一系列的分析和品读啊，我们看到这个小说它是一首啊，编程是一首牧歌，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的世界，是吧？哎，为我们呢呈现了一种呢令人神往的一种古朴美，它的那种自然环境啊，生灵植物呀，无一不构成一幅一幅的那种天然的画卷呢、啊，包括这里面的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是不是啊？几乎每个人都是淳朴的、善良的啊，是可敬可爱的啊，是待人以诚啊，与人为善呐、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他们持守着灵魂的一种淳朴和天真哈。那作者在这个世界里边寄托着呢自己最美好的人生跟社会的理想哈，他希望永远留下湘西的神话。可是呢，刚才我们讲了，另一方面呢，它又是一首挽歌，它已经预见到湘西世界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所以呢，它笔下的人物命运呢，都是它笔下的人物呢，都是以悲剧收场的。特别是小说结尾写到了哈，那座小城的标志是白塔，雷雨之夜轰塌了。那么这个白塔，它不仅关系到这个小城的风水啊、风景啊，它更是一种你看白颜色的塔嘛，哈，代表着茶洞古朴纯洁世界一种象征了。它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塌，是不是一种暗喻？它暗示着这种神话必然的终结。虽然说结尾啊，茶洞人又集资又建了白塔，似乎暗示这里又恢复了平静，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这不过是希望而已，是吧？所谓的逝者如斯夫，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赞歌到挽歌，那作者仅仅是为湘西的这个茶洞边城而赞，为湘西茶洞这个小地方而伤吗？我们不断的要强调哈，提醒大家要去读这个沈从文的题记，因为他那个地方明确表达自己的创作的意图哈。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他说，我希望读者们能够关心中国当下社会的变化，从编程里认识到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与现代社会的堕落与丑陋对比，去找寻到民族复兴的理想的美的途径。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沈从文他是在为我们民族的过去的伟大而赞，对吧？为我们与民族进入到现代社会后的那种种种的堕落和丑陋而哀伤，同时他特别热切的期待我们所有关心我们民族的未来发展和变化的人们呢，从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美好的人生跟社会形式当中去找寻我们民族复兴的一条路。那么我们今天不是又重提中国梦吗？对吧？所以他对我们今天肯定很有意义，是吧？你看沈从文先生的理想何尝不是我们今天的期盼呢，是吧？也就是说，面对现代社会，我们人的这种各种的异化、社会道德的沦丧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人类原始的生命当中去提取那种刚健，从我们古老的淳朴当中去感知那种善良啊啊，然后从我们的传统的哈乡村里边啊那些乡民，从他们简单的心灵当中去找回纯真呢？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当中去发现我们曾经有的美的存在呢，等等等等的哈。小张，你喜不喜欢科幻小说呀？ 也还好， 还行哈。 对， 那么刘慈欣的三体特别火吧？ 是 特别特别火啊。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啊，这个地球三体组织的最高统帅是个女的，对不对？是叶文洁啊。她在完成了对全世界的报复，甚至呢她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还有她的领导之后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呢她就被组织呢安置在了雷达峰的附近啊，也就是大兴安岭的一个小小的屯子叫齐家屯这个地方。 那么后来在他生完孩子大出血以后啊，齐家屯的几十位农民来给他献血啊，产后他特别的虚弱哈，然后呢齐家屯的那个齐猎头啊，他们夫妇俩就把这个叶文杰和他的孩子呢带回自个儿的家去照顾了。那么在那个世外桃源里啊，他终于感受到了那种原始的淳朴啊，还有不受政治干扰的那种人性的美好。原文呢、有着特别特别动人的细节描写。 最令叶文杰难忘的是那些夜晚，齐猎头的儿子到城里卖蘑菇去了，他是屯里第一个外出挣钱的人，叶文杰就和大凤住在一起。这时齐家屯还没有通电，每天晚上他们就守在一盏油灯旁，叶文杰看书，大凤做针线活。叶文杰总是不自觉地将书和眼睛凑近油灯，常常刘海就被烤得吱啦一下，这时候他俩就抬头相视而笑。大凤从来没出过这事儿，他的眼神极好，借着炭火的光也能够看细活。两个不到半周岁的孩子睡在大凤身边的炕上，他们的睡相令人陶醉，屋里能听到的只有他们均匀的呼吸声。叶文杰最初睡不惯火炕，总是上火，后来习惯了。睡梦中他常常感觉自己变成了婴儿，躺在一个人温暖的怀抱里，这感觉是那么真切。他几次醒后都泪流满面，但那个人不是父亲和母亲，也不是死去的丈夫，他不知道是谁。 你看这段文字，就是我们听着哈，是不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场景， 是吧？ 那么我们就在想了，是什么让这个冷酷无情的人，是什么让他梦中时常就回归成了一个赤子，一个纯洁的婴儿了呢？那当然是这个淳朴无私的、善良温暖的这样啊一个乡土世界吧。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编程品读的最后一期了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巧哈，无巧不成书，就是38年前的今天呢，也就是1980年11月24号，沈从文先生呢，他受邀在美国圣若望大学做了一次非常非常有名的讲演啊，那么小张，我想摘引几句呢，就作为我们这次编程经典品读的哈结束语，好不好？ 好。 我是1902年生的，1922年到了北京。这之前，我当了5年小兵，当时所见的，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密切的关系。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还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54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好了，那就让我们记住沈从文先生的话啊，顽强地坚守文学理想，留下真和善啊，爱和美。我想呢，这恰恰是编程的世界意义所在，也是我们民族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吧。 非常感谢邓红老师陪伴着我们，一共是5期的节目， 是 通过不同的新鲜的角度和大家去品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这样的一部应该叫做旷世名著。 是的， 编程啊，其实沈从文先生还有太多优秀的作品值得大家去读。其实他的这种作品很少去描写那些个惊心动魄的社会巨变啊，还有这种激烈复杂的这种矛盾的这种冲突啊，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的特殊和特别啊，感觉清灵质朴，而且呢会有这种和谐隽永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 他所描绘出来的那一幅乡村中国的图画，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最美的家园。 是的，是的，美是长远的。 是的，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邓红老师啊，为大家品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这一部编程作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与其云来回，

疼疼。